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有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凭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s Green Tune Quiz of the Music， 让音乐 Hear the Warehouse of the Music。 大家好，我是春晖。那一个小时的能量音乐呢，已经排排站了，就等您来接收了。今天的第一个登场的呢是阿杜啊，他带给我们了一首歌啊，叫做是《坏朋友》。那关着灯，永远看不见光亮的希望啊，放下自我的成见，才能够看见别人故事里最美好的自己。那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自我的坏朋友啊，却忘记了每一个有缺口的拼图，正需要另外一块拼图来完整的包容。因为呢，温柔不轻易的给承诺，那害怕你的失望的面孔，所以呢，深藏在内心，用沉默来代替所有的美梦。听听看，来自阿杜的《坏朋友》，掌声有请。 有时笑不出来，有时候哭得让人很意外，很合不来，像格格不入的存在。冷笑话比聊他更精彩，他的故事没什么好期待，有怪莫怪，谁又能够讨好几十亿人海？大雨里划一根火柴，不轻易被照亮的爱，在心翻涌，只是话很少，说不出来。哦，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温柔。坏朋友，他满身缺口，却值得你为他自告奋勇。我是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的你收容。冷笑话比聊他更精彩，他的故事没什么好期待，有怪莫怪，谁又能够讨好几十亿人海？大雨里划一根火柴，不轻易被照亮的爱，在心翻涌，只是话很少，说不出来。哦，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可以很温柔。坏朋友，他满身缺口，却值得你为他自告奋勇。我是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独得你收容。哦，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 很温柔，坏朋友他满身缺口，却值得你为他自告奋勇。我是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独得你收容。 坏朋友呢，运用吉他作为编曲，作为主轴啊，展现出宛若主人翁在聚光灯下娓娓道来的氛围还有感受。那波顿的琴弦声呢，就像是偶然间迸发的情绪波动，而伴随在侧的风琴声如同过往经历啊，涌上心头的一种酸涩，所以呢很纠结的一首歌，对不对？好了，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一首呢，是来自庄心妍带给我们的一首，叫做是幸福的定义。没错，人生呢就如同一场旅行啊，在遇见那个人之前呢，我们都是独行侠，后来呢直到那个人出现，才会有了真正的家，有了安全感，有了人生的方向。从此呢，所有的景色啊都没有他的眼光清澈，所有的微风呢都没有他那般如此的轻盈啊，所以呢他让我们的人生旅途从此不再害怕，不再无光。我想呢这就是幸福了。所以呢，听听看来自庄心妍在《橙红年代》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是《幸福的定义》，我们来一起听看看咯。 一直有个声音慢慢的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 Fight For It 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力气先断了、你是怎么了、路了烦了疯了累了还是怎么了。酒酒轻轻放， 见得你的阴凉，长发太没营养，寂寞耍笔不顺，何必摆在心上。 跑着时间脚上反复着只挂着破情绪在失控挡不住冲动在卡挂的挣扎的抓狂的跑下了 boom boom 冷静你的心脏气氛太过紧张像我一般一睡的情绪那就小心心房 见得你的阴凉讲话太没营养寂寞耍笔不顺何必摆在心上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小春带给我们一首歌叫的是 Stop Angry， 没有让你会觉得哎，瞬间可以精神了很多呢，没错，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哈。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白兔的一首歌曲叫的是 DNA， 那这也是电视剧乌鸦嘴妙女郎的插曲。那几十次来从没有一次说的对，充满着埋怨和无奈，转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黑马，暗暗心里偷着美，又马上充满着满满的爱意还有关心。那这首歌曲对电视剧主角间的关系和情感的变化呢进行了一种演绎啊。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来自白兔的DNA， 掌声有请。 眼黑色透明是什么？口水思念什么？不能说的秘密还哽咽在喉咙，你的戏演得好弱，你的招数有好久。 So tell me baby what you waiting for， 早就该自首， 这不应该知道情况会会疏而不漏的， 讲辞了太多没有用，瞳孔缩放掩不住爱情的寂寞，在我手心里留下你的心动 DNA， 说明了你动机跟理由，证据摊在你面前还有什么话好说。 好弱，你的招数也好久。So tell me baby what you waiting for， 早就该自首。相思了太多，痛苦作坊掩不住爱情的寂寞，指纹在我手心里留下你的心动， DNA 说明了你动机跟理由，证据摊在你面前还有什么话好说。 没错，这是来自华语乐坛女子双胞胎组合 By Two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 DNA。 那他们呢，自出道以来呢，从小女生的青涩懵懂到拥有着小成熟小性感，通过时间的历练洗礼啊，无论是在外形或者是内在，姐妹们两个人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哈。但是呢，唯一不动摇的依旧是他们怀揣着自己的最初的梦想，始终不计代价的努力着，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加油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很好听，叫做是吸引定律啊，是来自 Awake F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没错，世界上的万物呢都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关系啊，个体散发出来的魅力呢能够使其个体乃至群体产生共鸣啊，并且存在着彼此之间的默契。那这种微妙的默契呢就是潜意识里的吸引定律了。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吸引定律，来送给大家。 你的爱才让我有用心的生命感，让时间全是贪，可以让失落的运气色恢复，然后让同一致的脉搏是否没杀机，我和你之间存在一种吸引定律，距离反而让我们更近。 So I can see you will touch me。 So time so time 回忆发生共鸣。 So time so time I open your mind 出去摊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也没有关系，太多事总会累积，要一时放弃再激出所有活力。 解开所有封印，让彼此灵魂撞击， 就好像两个流星撞在一起， 冥冥中碰撞出最特别奇迹。 So time, so time， 回忆发生共鸣。So time, so time， open your mind， 拒绝坦白。你是真心虚拟的意外，爱是双生完整的循环，共同创造所有情绪、所有感情、所有生命，让呐喊无所不在。 当世界变黑暗。

只留下深蓝色，那些不曾看好的是非因果，如今有谁能够记得所有伤过的口，留下一首歌，对错只是过客，受了又如何，是否还要沉默，这不应该是我，就算是错，你是否会想起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杰带过我们的《没说什么》啊，仿佛一切呢都是梦境当中要发生的对话。其实呢，就是走过了十多年音乐旅程啊，他对现实发出的一种最深刻的心声。这一路呢，我们和张杰一样，有着原生家庭的成长烙印，有着年少岁月的迷茫还有无知。也许呢，你惧怕和拒绝承认这样的真实啊。当你听懂了张杰，也懂得了和自己握手言和的时候呢，你就成长了，是吧？所以呢，张杰他在坚持啊，他的人还有歌曲映射着我们平凡也璀璨的人生，他在前方微笑地伸出手，邀你一起在这个人生路上边走边唱。张杰没说什么，希望你能够喜欢。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来继续听歌啊。下面呢也是一首非常不错的新歌，来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在机场等一艘船靠岸，在码头等一架飞机落地，等来的往往只有寂寞，但是有人偏偏要等，即便不可能也心甘情愿。王小帅的新歌《机场等船》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心里住着一个人，虽然相隔遥远，但是一直期盼和你在某天能相遇。也许机场的雨终究会停，雾终究会散，我也终究会放下，可现在的我依然要等，只为你的回应。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王小帅《机场等船》。 飞飞不到海中央，躲躲不过回头望，你窥探在风云之外，我还笑着等待。花动自开，书信回来，你头去也买不动，我在等，只能听吝啬汽笛的声音，做被你驯服的狠心。而我距你几十亿年光景，港口等不来云端的飞机，那样的距离也期盼在某天的相遇。几年光景，还是机场登船的命令，如果有回应，是挂在天边飞行的轨迹。回来，你头 不懂我在等，只能听脸色极低的声音，做被你驯服的狠心。而我距你已经十年光景，港口等不来云端的飞机，那样的距离也期盼在某天的相遇。而我距你何止年光景，爱是机场等船的命运，如果有回应是挂在天边飞行的轨迹。而我距你几十年光景，港口等不来云端的飞机，那样的距离也期盼在某天的相遇。十年光景，爱是机场等船的命令，如果有回应是挂在天边飞行的轨迹。 如果快要需要我来共享神奇，告诉我不需要他，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就让音乐再继续。 在生活里太多琐事烦心，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张你最喜爱的暖身舞曲，抛落你的 Walkman， 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 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神曲，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 Party Long。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 Fight for It 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有能量放马来，这里是能量音乐，欢迎回来，我是春晖啊。接下来呢要登场的是陈慧琳，也许我一直不懂爱情啊，好纠结的一首歌。好了，这样一首歌曲呢，音乐呢是由钢琴和提琴的声音开始啊，营造出了一种无奈心痛的一种氛围。那提琴的声音呢更是整首歌曲的标志啊，那么在前后中段呢都渲染着心痛的一种氛围，抒情调的营造出了一段爱情当中的无奈啊，中段呢也是加入了鼓声，令人呢联想起了失恋的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那他的深情演绎呢与起伏分明的节拍呢是相互的配合，失望的情感呢也是展露无遗的，所以呢听着听着呢让人不自然的就陷入到了那个若有所思的状态当中了。所以呢我们来一起听看看来自陈慧琳的也许我一直不懂爱情，掌声有请。 却值得一片空白，也许我一直不懂爱情，直到遇上你，一个不小心走进你世界里，像走进森林那样迷失，也许一直不敢相信，一直在犹豫，伤心也害怕错过你，说穿了只是我不够勇气。 当思念去到最严重的地步，那就是幻想你思念的人会在你的身边。所以呢，陈慧琳呢用温纯的声音呢唱出了与情人分开之后的寂寞的感觉。那陈慧琳的疗愈的歌声带有一丝特别的还有魔力的震撼人心啊，把每一首歌曲呢都诠释出来，让人听上去呢是更加的有故事了，是吧？好了，节目呢到了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共同带给我们的《天生一对》。没错，爱情呢可以抵抗一切的不美好，因为人呢本来就是不完美的，只有爱才是完美。遇见了爱情呢，就便是天生一对了，你明白了吗？所以呢，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是来自电影《天生不对》的主题歌《天生一对》，有请薛凯琪和方大同。好了，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吧，拜拜。 北广购物七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7月11号至7月17号，北广购物七天乐，全场商品92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商品即享9折优惠。仅在7月11号至7月17号，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也有折扣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